访大新纪事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殷昌迈着大步走了，老于头在后边看着，不住的羡慕。哎呀，心说现在那个齐人呢，满人都不吃香了，唯独殷昌还照旧吃香。看来他巴结袁世凯算巴结对了，发小时可不短呐，我溜达溜达吧。就这样，他背着个手，在中南海瞎转悠。他一看今天的来宾呢，太多了，有男的有女的，有中国人有外国人，有穿朝服补褂的，有穿长袍大衫的，还有的西服革履，有的多数都带着太太，胸前都带着标志。于雪斋一想，我这是贵宾，我是红色的，比他们都高了一等，显着自己的身价也就高起来了。不知道的知道我干什么呢？拿我还去当总督呢，背不住拿我当巡抚呢，我这派头也不次。自然而然的，他的腰板就拔起来了。他先到水明轩，水明轩这有热闹，把北京有名的艺人全请来了，给大总统祝寿嘛。他这一进水明轩，里边这招待一看，带着大红缎带，这是贵宾，不敢小瞧，让到前排前座，沏了好茶水，摆上点心，老头往这一坐，这块演曲艺。小型的剧场嘛，哎呀，都是北京的名人，有什么贾凤祥的《梅花调》，荣建臣的《单弦》，冯淑田的《古典戏法》，王希田的《飞叉》，最受欢迎的就是万人迷周蛤蟆的相声，咔，说的大伙捧腹大笑。最后压轴的是古界大王刘宝全唱了一段《博寿图》，唱得好，声音高昂，字正腔圆呐，抑扬顿挫，哎，越听越好听。于雪斋也紧给鼓掌。在这消磨了将近一个多小时，转身出来了，又赶奔春藕斋。哎，春藕斋正开赏饭，一看他带着大红缎带进来的，往里让。中西两餐，爱吃什么吃什么。老头找可口的吃了个饱，然后擦着嘴打着饱嗝出来了。 哎呀，奔哪儿？哎，奔怀仁堂吧。听说怀仁堂也有热闹。结果到了怀仁堂啊，大戏刚开场，北京的名角云集中南海呀、啊。那里边座无虚席，当然他一进去，那招待一瞅，这是贵宾，没座也得给找座，也让到前头。于雪斋还是个戏迷，有人把戏单子递上来了，他一过目，哟，梅兰芳先生压轴戏呀。再一看名单上，什么杨小楼、谭鑫、裴好、寿臣、余淑妍、巩云甫、王瑶卿，什么侯喜瑞、尚和玉、萧昌华，呵，生旦净末丑全来了，过过戏瘾。在东三省上哪儿看这大戏去？哎，看了几出戏，梅兰芳的麻姑献寿，还有蟠桃会，杨小楼的齐天大圣，最后唱的是龙凤呈祥。哎呀，掌声不绝。他正看着高兴的时候呢，有人一拍他肩膀，您是于老先生吗？啊，我们殷昌大人有请。哎呦，他一看表啊，没到三小时呢，转身到了外边，有人领着拐弯抹角到了春藕斋精致的小客室。殷昌在这等着他。这回殷昌见着于雪斋，比那会儿还要客气三分。老先生，恭喜恭喜呀、啊、一帆风顺。啊，这一说大总统开恩了。无所谓什么开恩不开恩，听我把经过跟你说说。咱俩分手之后，我赶奔居仁堂去见大总统，恰巧大总统正接待外宾，德国公使、日本公使、美国公使、意大利公使、俄国公使，哎呦，一共九位公使。大总统一看我进去了，特别高兴，说他有点累了，让我陪伴各国公使谈话。那我敢不陪吗？就这么的，我跟各国的公使谈了半天。这买卖是最累不过，刚把他们送走，庆王爷又来了。就这样，大总统命我又陪庆王爷。哎呀，又谈了能有40多分钟，好不容易把老王爷打发走了，我这才抽空去见大总统。要按理说大总统每天呢都要睡午觉，因为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他就不睡了，正在屋里闭目养神呢。我冒着危险我进的屋。为什么说冒危险呢？那大总统严令在这个时间是他休息的时间，一切公务全都不办。你看，我为了你，我冒着大总统生气或者怪罪我的危险，我见了他呢。把礼物我也献上了，我把张作霖那封效忠大总统的亲笔信也递上去了。你猜大总统说什么？啊，说什么？大总统把脸往下一沉， 连说了两句过分过分，连我心都没底了。后来我就把老先生您跟我说的那套话我搬上去了，您猜怎么样？大总统转怒为喜，把张作霖那封信从头到尾的都看了，脸上露出笑容来了。我也把张作霖孝敬大总统那盒老山参送给了大总统，大总统那礼物也特多了，拿这玩意儿不当回事儿，但是他没反对，也收下了，这不是喜事儿吗？后来大总统指示说，张作霖这个人可以信赖，另外他答应可以考虑，让我听个信儿。同时大总统还指示对待您要格外招待，按这个师长的特使机招待，您现在就是师长的特使机了，这个国家给花钱，您就花多少钱都有人报销。那么老先生，大总统言外之意意味着什么呢？你是张作霖派来的，拿你当师长级的特使，那么张作霖大总统真要委任张作霖为师长，我看有门有门啊。怎么办？你先回去听信儿啊，我呢在抓时间跟大总统多进美言。哎呀，拜托拜托，如果此事能成，我想张作霖必不忘大人提拔之恩呢。说着于写斋在袖筒里又拽出一张银票，上头慌慌大字3万2。那边说原来怎么没拿，你看不到关键的时候能拿吗？那跟张作霖都合计好了，所以把这份才拿出来。殷长一看，哎，这何必，都自家人这个，哎，这是张作霖拜托我这么办的，大人呐，您买包茶叶喝吧。哈哈哈哈，那我猜黑了，揣兜了，那前通神路。那殷昌揣了钱了，更给卖力了。老头在中南海玩了一天，回到前门外天福通客栈，听信儿去吧。等啊等啊，又等了十几天，有人给他送信儿：殷昌大人有请。老头连饭也没吃，赶奔殷昌的府里。等见着面，殷昌要出门，都穿戴整齐了，那汽车已经发动起来了，就在旁边等着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殷昌一看于雪斋来了，老先生，时间不多，我要参加一个会，但是我告诉您，马上回奉天，回家去听信儿，事情是八九不离十，转告张作霖，他就准备礼物吧。没深说，他钻进汽车了。其实话说到这儿也就够明白的了。于雪斋一直看着汽车走远了，赶紧回前门客栈，到这结了账之后，马上买火车票就返回奉天。连去再回来40多天。张作霖是满嘴燎炮，做梦 都听着喜信儿。后来袁金凯来找他，说老先生回来了。张作霖马上骑马跟袁金凯来到于府。这回老头有说的有唠的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张师长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。我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张师长，别开玩笑了，拿我打岔了呢？我算他妈什么师长？哎呀，到屋里再谈。于雪斋等进了屋了，没知天夜，哎，本来是个十，他就能说到二十，甚至到三十，说的神乎其神，把这趟的经过讲述了。他怎么为难，怎么不容易才见着殷昌，殷昌怎么为难他，怎么打点的。总而言之，绕脖子要人情。张作霖也不傻，心说老头你呀，甭跟我来这套，事情办成了我肯定对得起你，你甭跟我耍花活，但是假装不懂。后来怎么样？后来怎么样？后来终于事情办得有眉目了，让回来听信儿。您就等着做师长吧。这一说，大总统还没下委任状。哎呀，哪有那么快的，委任状也不能给我，你也操之太急了。那再等等吧。张作霖还不放心，在于雪斋回来不到十天，这天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请张作霖。张作霖骑着马到总督府，到里边来见赵尔巽，就见赵尔巽是皮笑肉不笑，木哈哈的。雨婷，我恭喜你了，我给你祝贺了。大帅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嗨呀，何必跟我耍这套呢？哎，你先看看这个吧。说实话，把陆军部的委任状交给张作霖，张作霖不认字儿，有人给他念：特委任奉天步兵协领张作霖晋升为师长，军衔是中将。张作霖呐，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让人又给他念了一遍。当他听明白确实是这么回事，真是心花怒放。他高兴了，赵尔巽能高兴吗？难免发了一顿牢骚，但是张作霖向赵尔巽表示：“大帅放心，我这人最讲义气，知恩必报，您对我的好处何时何地，卑职绝不会忘啊。”你别看张作霖嘴说拜年的话，对赵尔巽采取不恭敬的态度，事事过问，拥兵自重，压制赵尔巽。那位说张作霖怎么敢这么干？当然了敢呢，原来陆军部给他排了密电，让他这么干，监督赵尔巽。这样一来，赵尔巽呢实在没法待了，老头一赌气夹行李回关内了，我辞职不干。就这样，奉天的军政大权落到张作霖手了。 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，人心无举蛇吞象。像张作霖一个土匪出身，有了今天的地位，应该心满意足了吧？啊，不，张作霖野心膨胀，不满足，还想要独霸东北呢。哎，就在张作霖竟想好事的时候，厄运临头，这就叫乐极生悲。什么原因？袁世凯55岁办寿日的时候，一高兴听殷昌这么一说，哎，下达了任命状。事情过后，寿日办完了，袁世凯头脑一清醒，后悔了。袁世凯埋怨自己，委任个师长那么简单呐、啊？我张作霖红胡子出身，目不识丁，不服天朝管，我把这么大的权力给他了，早晚他要反对我怎么办？我就控制不住了。哎呀，甭提多后悔了。他把殷昌找来痛责了一顿，殷昌也没词儿了，就问大总统，您看这事儿怎么办？袁世凯思索了再三，眼珠转了转了，只有这一招了。殷昌啊，我打算这么办，你看怎么样？大总统明鉴，大总统英明，只有这样既名正言顺，又可以挽回影响，张作霖他有天大的能耐也难以施展。袁世凯呢，并没有急于表态，晃着大肉球脑袋，倒背着双手，在地毯上来回溜了那么几趟。他办什么事情都要深思熟虑啊，在脑子里头开始过罗，能有三分多钟，就见袁大头他牙关一咬，殷昌，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，马上按我的意思下达命令，不得有事。命令下达了，什么命令啊？一会儿咱再说。咱单说张作霖，做了陆军27师中将师长，又掌握着奉天行政大权，呵，把他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。身旁这些人全都是说拜年话的，一啥是恭敬奉承，听不着一句逆耳的话。也甭说是张作霖，就换个旁人，到了这个时候也有点发晕呐、啊，可他哪里想到袁大头能在暗中给他使绊子，他更想不到正有一把屠刀隐隐约约已经奔了他的脖下。那么预知张作霖生死如何呢？且听下文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